山没有你，全凭着本城红袍设计。安禄山反唐兵马齐，他要夺 下慢慢演讲。

起，只气得驸马的火星起，人家夫妻们争吵是长有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，他们那个是非机，慢说是驸马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敌，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，你进不罢别离看，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，为咱的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，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也只好做你上殿去，把驸马莫要杀，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，见了那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， 我们夫妻吧。 把那礼法当场仔细对他提醒。 讲的都是理。 老夫与色子气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把奴才蒙在金地。被拜寿而不该打了金枝， 屈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，不知苍茫义不义。倘若苍茫问儿你， 而我将说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，父好救你。 而我不会你救啊、哎、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气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，要忙了跑忙上金殿。

冤来了。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？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错是谁的？你咋教？